我们祖国传统的中医文化传到全世界，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是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与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汪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圣诞节的清晨，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一时激起千层浪，死亡的号角吹响，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 T 字代表什么？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在调查的过程里，埃勒里向其他几个人介绍了梯形十字架以及前几个月刚刚发生的那起相似的谋杀案。巧合？埃勒里叹气说， 如果我告诉你六个月以前在西弗吉尼亚发生过一起谋杀案，受害者被钉在一个梯形十字交叉路口的 T 字形路标上，他的头被砍了，在不到100码外，他家门上有一个用血涂抹的梯子，你还会把它叫做巧合吗？ 埃萨姆和沃恩突然不说话了，地方检察官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奎因先生？ 我对你们这些人真感到吃惊啊。 亚德利教授温和地说， 毕竟这是你们的事情，即使是我这种十足的外行人也都晓得，全国各家报纸都刊登了。 想起来了， 埃萨姆咕哝着， 我似乎回忆起来了。可是我的天哪，奎因先生， 沃恩叫道， 那不可能啊，那不合情理。 不合情理？是，埃勒里小声说，但说不可能不对，因为它实实在在发生了。有一个自称叫拉哈拉克特还是哈拉克特的人，亚德利教授突然开口， 我原本就想跟你谈谈这个人。哈拉克特？ 沃恩警官叫道， 有个叫这个名字的疯子在小海湾对面的牡蛎岛上开了一座裸体营。 一时间主客异事，埃勒里的吃惊反倒控制了现场。那个棕色胡须的疯子就在布雷德伍德附近，跟维尔加克罗萨克有最紧密关联的线索就跟之前一样又一次出现在了犯罪现场，真可谓巧得出奇，令人难以置信。 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相关人士在那儿。 当他们迈步走上门廊的台阶时，埃勒里说道， 我们可能仅仅是在调查第一次谋杀的续集，连演员阵容都一样。 哈拉克特，我之前没有找到机会告诉你， 亚德利悲哀地说， 在我看来 怀着那些有关埃及的奇怪念头。奎因，你该已经得出了跟我一样的结论。这么快？埃勒里慢吞吞地说。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亚德利整个丑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尽管我很反感不分青红皂白的谴责人，可是那位哈拉克特是一个看起来把人称十字架状钉死和梯子都跟这位先生有关了，不是吗？你忘了克罗萨克，埃勒里说。我亲爱的小伙子，教授辛辣地反驳，到现在你肯定对我很了解了，我从不会忘记任何这类事情。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克罗萨克的存在而让我的暗示变得无效了呢？毕竟按我的理解，在犯罪中确实存在同党之类的事物，而且这种家伙有很多。沃恩警官跑回来，在门廊上迎接他们，打断了本应有趣的一次谈话。我刚把牡蛎岛监控起来，他喘着气说，岛上没有感觉到危险的气息，这一结束我们就开始调查那帮家伙。地方检察官似乎被事件的迅速发展弄得一头雾水。你是想告诉我这个哈拉克特的业务经理被怀疑跟这起犯罪有关？他到底长什么样？ 他带着狂热的兴致听埃勒里把阿罗约的事情复述了一遍。我所掌握的只是表面描述，这不足以真正开始着手工作。除了这个人腿瘸的事实之外，我一无所知。不，艾萨姆先生，这个问题很不简单。你看，就我所知，这个自称哈拉克特的家伙是唯一能确认的神秘的克罗萨克的人。而如果我们的朋友这位太阳神表现顽固的话， 咱们先进去吧。 沃恩警官突然说， 对我来说这信息量太大了，我想跟人谈谈话，听听情况。 在这所殖民地风格宅邸的会客室里，他们发现了一群神情悲苦的人在等着他们。埃勒里和其他人一进来，那三人就费力地站了起来，一个个眼睛红红的，脸拉着，神情紧张不安，动作如同由一系列抽搐组成。 你好。 那男人用一种冷淡的嘶哑声音说， 我们一直在等你们。 他是一个高高瘦瘦，精力充沛的人，正处于34-35岁的年纪。从他声音中结巴的说话特征和轻微的鼻音判断，是个新英格兰人。 你好， 埃萨姆忧郁地说。 布雷德太太，这是埃勒里奎因先生，他是从纽约过来帮助我们的。 埃勒里咕哝了几句客套的慰问，他们却没有握手。玛格丽特·布雷德的一举一动宛如正在一个可怕的噩梦中穿行。她是一个45岁的女人，不过身体健康，具有一种成熟柔和的美。从她僵硬的唇中说出的一句话， 非常高兴，谢谢你，奎因先生。我…… 她转过身，话没说完就坐了下来，似乎忘了本来想要说什么。 而这位是布雷德先生的妓女。 地方检察官继续说， 布雷德小姐，这位是奎因先生。 海伦·布雷德朝埃勒里悲苦地笑笑，又朝亚德利教授点点头，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到他们母亲身边。她是个年轻女子，生着一对聪明而可爱的眼睛，面容诚实，发色微红。 怎么样？ 高个子男人问，声音仍然嘶哑。 我们正在处理。 沃恩咕哝着。 奎因先生，这位是林肯先生。我们想让奎因先生直接处理这些事情。但一小时前，我们的内部会议还没有开完，还没有结果。 他们都严肃地点点头，像是一出戏剧里的人物角色。 你来接手吧，奎因先生，开始吧。 不，真别这样，艾勒里说，我想到什么再插话吧，不用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沃恩警官高大威猛，孔武有力的身躯站在壁炉旁，双手在背后轻轻交叉，两眼紧紧盯住林肯。埃萨姆坐下来摸摸自己的秃顶，教授叹口气，静静走向窗户，站在那儿往外看前花园和车道。屋子里一片寂静，仿佛刚经历了一场热闹的聚会或是一次葬礼，没有喧嚣，没有哭喊，也没有歇斯底里。屋子里只有布雷德太太、他的女儿和乔纳林肯在场，家中仆人等其他成员都没有露面。 哎，我觉得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埃萨姆疲惫地说，就是把昨晚戏票的情况弄清楚。 林肯先生，把整个经过跟我们说一下吧。戏票？啊，好的。 林肯像一个患了炮弹休克症的士兵，用呆滞的双眼盯着埃萨姆头上方的墙壁。 昨天汤姆·布雷德从办公室打电话给布雷德太太，说为他、海伦和我弄到了百老汇的戏票。布雷德太太和海伦会在城里和我碰头，而他自己要回家，这是他几分钟后才告诉我的。看来他想让我带着女士们玩，我不好拒绝。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由陈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为什么你想拒绝？警官迅速地问。林肯死板的表情没有改变。 那时我突然想到，这是一个奇怪的请求。我们办公室一直有麻烦，是账目的问题。昨晚我原本打算迟些走，跟我们的审计员一道工作。我提醒过汤姆这件事，但他说不要紧。 我不能理解，布雷德太太声音平板地说，他几乎像是要摆脱我们。 他突然颤抖了一下，海伦拍拍他的肩膀。 布雷德太太和海伦跟我在龙查普斯见的面，吃的饭。 林肯用同样紧张的声音继续说， 饭后我带他们去了剧院。 哪个剧院？ 埃萨姆问。 公园剧院，我想把他们留在那儿。 哦， 沃恩警官说， 你还是决定要回去加班是吗？ 是的，我请求他们让我回去，并答应演出结束以后去接他们，接着回到了办公室。 你和你的审计员一起工作是吗，林肯先生？ 沃恩语气温和地问。林肯目光凝滞。 是的，老天爷。 他甩甩头，深深喘息着，像个快要淹死的人。没人说话。当要重新开始说话时，他又恢复到平静从容的状态，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我很晚才忙完，回到剧。 审计员整晚都跟你待在一起？ 警官以同样柔和的声音问。林肯吃了一惊， 怎么了？ 他茫然地摇摇头。 你是什么意思？不，他大约8点钟就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继续工作。 沃恩警官清了清喉咙，两眼闪光。 几点钟到剧院接女士们？ 11:45。海伦·布雷德突然以一种镇静自若的声音说，不过这仍然使他母亲向他投去一瞥。我亲爱的沃恩警官，你的策略不太正派，你对乔纳产生了某种怀疑，天知道是什么。于是你试图证明他是一个说谎者，以及别的什么。我猜 真相绝不会伤害任何人。沃恩冷冷地说，继续说吧，林肯先生。 林肯眨了眨眼睛。 我在休息室碰到布雷德太太和海伦，然后我们回家。 乘轿车了吗？ 埃萨姆问。 不，经长岛走的，搭火车。当我们下火车时，福克斯没开车去那儿，于是我们乘出租车回的家。 出租车？ 沃恩咕哝着，他站着思索片刻，然后一语不发就离开了房间。布雷德母女和林肯眼里充满惊恐地盯着他身后。 继续。 埃萨姆不耐烦地说， 你们到家时有发现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几点到的家？ 我没法知道确切时间，我想大约是1点钟。 林肯的肩膀垂了下来。 过1点钟了， 海伦说。 你不记得了，乔纳？ 对，我们没看出什么不对头的地方，那条通向凉亭的小路。 林肯颤抖了一下。 我们没想到去看那儿，不管怎么说，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因为天太黑，之后就直接去睡觉了。 这时，沃恩警官静静地回到了房间。 布雷德太太，你之前就告诉过我。 埃萨姆问， 直到今天早晨才知道你丈夫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睡在相邻的卧室。 那个女人从苍白的嘴唇中吐出解释的话来。 所以我不知道，你明白的，海伦和我去睡觉了。我们第一次知道汤姆发生的事，是在今早福克斯把我们从床上叫起来的时候。 沃恩警官走过去，俯身贴在埃萨姆耳边咕哝了些什么，地方检察官暧昧地点了点头。 你们在这宅子里住了多久了，林肯先生？ 沃恩问。 很久了，多少年了，海伦？ 那高个子新英格兰人转身看向海伦，两人目光相遇，然后带着同情的眼色错开。那男人绷紧双肩，深吸一口气，眼中的呆板消失了。 我想有8年了，乔纳。 他的声音颤抖着，眼泪首次模糊了他的眼睛。 当你跟赫斯特来的时候，我只是个孩子。 赫斯特？ 沃恩和萨姆一起重复着。 他是谁？ 我妹妹。 林肯用更加平静的声音回答。 他和我很早就成了孤儿，我已经他跟我在一起，就像我的名字跟我在一起那么自然。 他在哪儿？ 林肯平静地说。 他在岛上。 牡蛎岛？ 埃勒里拉长声音说，多么有趣。他万一成了一名太阳崇拜者可怎么办？林肯先生。 喂，你怎么知道的？ 海伦惊叫着。 乔纳，你没有？ 我妹妹